体的温柔，为什么还觉得自由？一切都那样的完美，按说不该再有要求。两个人朝着两个方向，再多的努力都很苍白。即便手牵着手，要什么都有。我们在外人眼里幸福的像从来没有缺口，